Like a butterfly, you

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提起小提琴啊，大家想到的一定是演奏家吧，但是大家是否关注过那些出色的琴师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一个能够雕刻声音的琴师的故事。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今天我们讲的主人公，他的名字呢叫王正华。王正华把自己呢描述成声音的雕刻家，他能够用木头雕刻出美丽的旋律。王正华 describes himself 啊，这个字我们学过，描绘哈、啊，描述 himself as 后面加一个 as as voice sculptor。哎，我们学过这个 sculptor 哈、啊，没有问题，雕刻家，我们可以呢用这一些。木头啊，用石头啊，以及呢用这个冰能够雕刻出特别美丽的东西出来哈、啊。那么这些人呢叫 sculptor， 但是呢我们好像没有听说过一个声音雕刻家叫 voice sculptor 哈、啊，声音雕刻家，他能够用木头雕刻出美丽的旋律 ，carving melody， 后面提到那个 melody m e l o d y 是旋律 ，out of pieces of wood， 在木头当中雕刻出。美丽的这个旋律，这个 melody。 做一把小提琴啊绝非易事，王正华呢负责整个流程的每一个阶段，从原料的采购、涂漆和调音啊，所以说呢对他来讲呢做一个小提琴啊不是说非常容易的事情。 Producing a handmade violin is far from easy， 手工的小提琴叫 handmade，后面是小提琴，绝非易事啊。我们说容易是 easy， far from easy， 远离了容易，那么就是说这个事情呢绝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此呢记下来这个词组 something is far from easy 啊，就可等同于 difficult。 One is completely in charge of， 他负责 every stage， 每一个流程的每一个阶段哈，这个字 stage， every stage of the process from。 接下来我们学一下一个原料的采购，我们说小提琴上面要涂一些漆哈，以及呢调音，所以三个环节它都要呢亲力亲为。一个呢叫 sourcing the material， 这个词 source s-o-u-r-c-e 作为名词呢表示一个途径来源，而这里面 sourcing the material 表示说原材料的采购。然后呢 through modeling varnishing 啊，以及呢我们说在琴上呢涂上这种漆啊，这个 varnishing v-a-r-n-i-s-h 啊，后面加上 ing 啊，是一个动名词 varnishing and tuning t-u-n-i-n-g 啊，表示说对一个乐器呢进行调音。他说做一个小提琴呢至少需要200个小时啊， it takes at least还是至少哈，200个小时，不是说最多，而是说至少200个小时。At least 200 working hours to give life to violin。 同学们看一下，这里面生产一个小提琴，我们中文翻译呢跟生产其他东西没什么区别，比如生产一个桌子啊，一个椅子哈，用的是生产。而在英文当中他用的一个词特别特别的让人感动，他用 give life to violin， 让一个小提琴获得生命。一个小提琴对他来讲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乐器了，像他的一个孩子一样哈，从无到有哈，他表示一个生命的一个诞生。所以说每一个琴对他来讲呢都是什么 very special 哈，特别的与众不同。那么看一下他付出了这么多的辛苦哈，这么多的劳动，那么他每一个琴目前的市场价值有多少哈，那么说有付出必然呢就有回报。根据中国小提琴协会的数据啊，他做的每一个小提琴哈平均的价值呢超过10万元。 The instrument he makes are worth more than 100,000 yuan， 这里面是10万元人民币 each， according to the Violin Association of China 啊，根据中国小提琴协会的这么一个数据哈，所以说非常值钱的哈这个琴哈。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王正华哈他的背景哈。那么王正华呀，1949年出生于天津的哈一个教师家庭哈。 Wang was born into a teacher's family in the port city of Tianjin in 1949, wh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40年来，他在国内外生产和维修了哈，我们修理了哈无数个小提琴哈，非常有经验的哈一位琴师，同时啊了解到了中国的变化以及呢人们对西方音乐的一个态度的变化哈，因此呢在40年当中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好，那么看看这段的翻译。 For 40 years he has made and repaired countless violins 啊，后面看一下他 make 啊这个词哈，等于说他生产了，等于说呢他做了以及呢 repaired 修理了，后面跟了无数个小提琴，这个 countless 我们知道 count C-O-U-N-T 呢表示数的意思，这个 count 后面叫 L-E-S-S 是一个否定的意思，数不出来的无数个小提琴 at home or abroad 无论在国内还是呢在国外。 And has observed the changes 观察到了这些变化 in both China and in the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Western music人们对西方音乐的一个态度的变化哈，40年当中哈已经呢非常敏锐的观察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如何接触到了小提琴。当他小的时候呢不小心弄坏了自己的小提琴，他开始呢做和开始呢修理小提琴了。Wang started making repairing violins when he accidentally broke his own. Accidentally, 不小心的偶然的哈，意外的意思。Accidentally, A-C-C-I-D-E-N-T-A-L-L-Y, accidentally broke his own. 他从小啊就特别喜欢音乐，在上初中的时候呢他开始学习的一个乐器呢是中国的二胡，在一个音乐俱乐部里面啊他偶然的第一次看到了小提琴。 He has been fond of music since childhood 啊，喜欢 be fond of，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词组呢可能有些同学啊已经学过了哈。 be fond of something 喜欢某一个东西 since childhood。 During junior high he beganLearning Chinese string instrument， 我们叫这个弦乐啊，叫 string instrument， 二胡 ，string， 我们加一个乐器哈，叫弦乐哈 ，string instrument，a kind of two-string fiddle at after-school club where he first saw a violin。那么看到小提琴的时候呢，他的感受是什么呢？他回忆说，我立刻被他华丽的外表和优美的音色惊呆了。因此呢他想到呢我一定要有一个小提琴哈。I was immediately stunned by its gorgeous shape and beautiful tone. 立刻被打动了哈，用这个词没有用 surprise， 用那个 stun, S-T-U-N、哎。这个词呢表示说惊吓到了哈，这个词它往往呢表示特别特别的吓人哈，特别特别的让某人感到意外，用这个 stun。它的意思呢有表示吃惊的意思，同时呢让人感觉那种惊喜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哈。所以说大家如果表示某一个东西呢给你带来特别吃惊，但同时呢又给你带来了一部分的喜悦的时候呢，那么可以用这个词 stun 哈，这个词。By its gorgeous 哈，特别华丽的一个 shape， 外表和外形 gorgeous shape 哈，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G-O-R-G-E-O-U-S gorgeous shape 啊，这个形状 and the beautiful tones 啊，美丽的音色 and decided I have to have one he recalls 我无论如何哈得有个小提琴了哈，这太美了，完完全全呢被他吸引住了。但是啊当时呢很少有中国家庭能够呢接触到这种西洋的乐器，特别呢是这种小提琴哈，而他的愿望呢直到他20岁那一年才得以实现啊，因为他的父亲在一家当铺买了他人生的第一把小提琴，当时呢花了30元。这30元啊现在可能大家觉得可能一顿饭钱哈，但是呢当时大约呢是他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啊，所以说还是很昂贵的一个乐器了。Few Chinese family had access to musical instrument.就是当时没有途径获得这个乐器，叫做 musical instrument。 同时前面有一个词 access A-C-C-E-S-S 表示一个接触到某一个东西的一个途径哈，一个手段。 have access to something especially western instrument like the violin back then and Wang's wish did not come true until he was 20。 梦想啊他的愿望啊没有成真啊 until 这个句型啊，希望大家能够熟悉的掌握哈。前面是一个否定形式，然后呢后面加 until， 直到什么什么时候才怎么怎么着哈。这是一个呢就是说非常英文化的一个表达方式，希望同学们呢能够适应哈这种表达方法。前面是否定，然后加一个 until， 表示说直到什么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干什么事情哈，或者说能够做某件事情。His father bought his first violin at a pawn shop for 30 yuan 啊，这个 pawn shop P-A-W-N-S-H-O-P 就是我们说这个当铺哈，买了一个小提琴 for 30 yuan about a month salary for a teacher at that time。 当时呢他的父亲呢在教书哈，那么对于老师来讲呢30块钱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是无法掩饰自己的那种兴奋哈，那种高兴。当时啊王振华呢正在农村这个插队哈，所以呢他从插队的村子里面骑车骑了好几公里回到家里面。I just couldn't hide my excitement 啊，这里面 hide H-I-D-E 呢表示说掩饰这个词，能够藏起来 hide my excitement and cycle miles from the village where I work to pick it up， 从村里面骑车骑了好几公里然后回到家，然后呢把这个琴拿走了，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终于呢 the dream has come true 啊，梦想成真了。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王振华 described himself as a voice sculptor, carving melodies out of pieces of wood. Producing a handmade violin is far from easy. Wang is completely in charge of every stage of the process, from sourcing the material, varnishing and tuning. It takes at least 200 working hours to give life to a violin, he says.The instruments he makes are worth more than 100,000 yuan, according to the Violin Association of China. Wang was born into a teacher's family in the port city of Tianjin in 1949 wh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For 40 years, he has made and repaired countless violins at home or abroad, and has observed the changes in both China and the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Western music.Wang started making and repairing violins when he accidentally broke his own. He's been fond of music since childhood. During junior high, he began learning Chinese string instrument 二胡 at an after-school club where he first saw a violin. I was immediately stunned by its gorgeous shape and beautiful tone, and decided I have to have one, he recalls.Few Chinese families had access to musical instruments, especially Western instruments like the violin back then, and Wang's wish did not come true until he was 20. His father bought his first violin at a pawn shop for 30 yuan, about a month's salary for teachers at the time. I couldn't hide my excitement and cycle miles from the village where I worked to pick it up.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鼎石国际学校的二班的同学，听听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毕业季寄语。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董京都，我今年八岁了，我在鼎石学校二 O 班。To my dear friends and classmates in 2O, Thomas Stone, people love, people cry, people play together, people fight. Some give up, some always try. Some say hi, while some say bye.At the time of parting, my dear friends, others may forget you, but never will I.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令人烦恼的雨》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Splat the cat. 那今天这次老师要继续为大家讲趴大猫的一个新故事了。It is raining outside. 现在外面正在下雨。So, can we sing a song about the rain? 那我们能不能唱一首关于雨的歌呢？Rain, rain, go away, come again another day, little Jason wants to play, rain, rain, go away. Good. Splat can't wait to try out his brand new roller skate. 那趴大猫啊已经等不及了要穿上他崭新的旱冰鞋外出去玩呢。But when it starts to rain, 但是当天下雨的时候啊Will Splat's fun day be ruined? 那么趴大猫这么好的一天会不会被雨给毁掉了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plat the Cat. The rain is a pain. 那今天Jason老师要给大家讲趴大猫系列的另外一本新书了，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令人烦恼的雨。Splat couldn't wait to spend a whole day in his brand new skates. 趴大猫呢已经等不及了，他迫不及待的要穿上他的新的旱冰鞋，他要外出花上一整天去玩呢。真棒。It was a sunny day. There was one plain little cloud in the sky. But it looked far away. 今天呢是一个大晴天，可是在天空当中有一朵清晰可见的小云朵。而且它看起来距离趴大猫有点远，所以趴大猫根本就不担心。 Splat jumps, spun,and flipped, and the cloud got bigger. 那趴大猫呢穿上他的新旱冰鞋蹦啊跳啊旋转呢还会空翻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这朵云彩变得越来越大了。 It got closer, it got darker. 它现在变得越来越近而且变得越来越黑了。那就是乌云呢。 Splat tried to skate away. He went left, he went right, but the cloud followed. It was gaining on him. 那这个时候啊，趴大猫就赶紧穿着旱冰鞋滑开了。它向左滑，它向右滑，但是不管怎样，这朵乌云都会跟在它的身后，黏着它，一直这样。 Now the cloud looked as big as a plane or a train. It was gray. It was a dark, stormy gray. 现在啊，这朵云彩变得像飞机一样大，或者说可以像火车一样大了。而且它变得越来越黑，就像是暴风雨要来临的那样的乌云一样。是乌云，那么就说明马上就要下雨了。 The cloud poured rain. 终于这朵乌云开始下雨了。 The rain is a pain, Splat complained. 天哪，趴大猫抱怨着说，令人烦恼的雨，真烦人，我玩不了了。 Inside,Splat tried to dry off. He shook out his fur. He jiggled his paws. He squeezed his tail. 那么回到房间里的时候呢，趴大猫就赶紧试着要把自己弄干净。然后呢，他抖了抖身上的毛发，然后他又把自己的爪子使劲地抖了抖。紧接着，他又把自己的尾巴拧了拧，把所有的水都拧出来。 But...Splat was still very wet. 可是这个时候的趴大猫依旧浑身湿漉漉的。 I'll just air dry, he said, standing in a big muddy puddle. 那这个时候站在一大块泥坑里的趴大猫就说，好吧， 我就让它自然风干吧，我不再管它了。Splat wondered what to do next. Use your brain, he told himself. He rolled into the living room and built a racetrack. 那帕大猫接下来就想了，我接下来要玩点什么呢？他告诉他自己说，你要好好动动脑筋了，帕大猫。紧接着他就穿着旱冰鞋滑进了起居室，来到了客厅里面，而且还在客厅里面建了一个滑冰的跑道呢。 Splat went faster and faster, a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 Splat. 然后啊，帕大猫就这样越滑越快，越滑越快，一圈一圈又一圈的滑，可是一不小心，砰，他摔倒了。 Splat picked up one muddy paw and then another. 那帕大猫呢，拿起了一只泥泞的脏兮兮的爪子，又拿起了另外一只。 He left a big muddy puddle and a big muddy stain. 他在地上留下了一大滩的泥坑，并且留下了一大滩的泥点儿。 Mom was not happy.Out, Splat, out, he said. But it's pouring, Splat explained. The rain is a pain. 那妈妈这个时候啊，变得不开心了。她对帕大猫说，帕大猫，你快给我出去。帕大猫解释道说，外面正在下雨啊，哼，令人烦恼的雨，我不喜欢雨。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皮特老师在这里呢，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